谢谢。 休息期間咧，咁就睇到好多留言啦。咁大家都好醒嘅，其實都知道邊啲人咧，就係咧一路叫人投白票啊，唔好投票啊咁樣。咁啊，亦都有啲人咧就將理大事件射向呢個泛民啊，咁啊 follow 呢個梁振英嘅號召啊咁樣。咁啊，而家就唔係真係咁容易去即係愚弄啲香港人嘅啦。我覺得呢半年嚟咧，其實香港人嘅進化嘅速度咧，我相信係世界少見嘅。我琴日我都有講到，我同阿陶傑嘅節目裏邊，我都話。其實香港人不是香港啊，香港人呢個 branding 啊，呢個品牌喺國際嚟講係升緊呢樣，我話係升到以前冇個高度嘅。其實以前香港人咩啊？香港電影啦，大家諗起咩啊？成龍啦，或者王家衞啦嗰啲係嗰類嘅啫。其實，但你見到《紐約時報》喺星期日個頭版嗰張相幾大嘅 impact， 嗰個中槍嗰個女仔揞住隻眼嗰張相，即係我自己係睇完，即係眼濕濕嘅，真係。即係我覺得。呢、这個咁樣嘅高度，我哋過去都未去到過，唔好話係同大陸人比添啊！我相信喺華人社會裏邊，現代嘅華人喺國際得到嘅認同嘅程度之高啊，香港人今次係 number one。我喺黃仁嘅票站，有丹麥、有德國、有日本嘅媒體訪問，係嘛？佢哋喺拍緊香港人點樣守規矩地排隊去投票，係經歷過咁大嘅衝突、街頭暴力之後。是怎樣守規矩地排住隊去投票？你不要以為這個是簡單，在其他地方已經投不到了，根本是沒有辦法完成這個投票的。但是你想想香港人那種的和理非和勇武之間那種的大家合作那種協作的精神是多麼重要。所以很多這些分化人搞不定就是這樣的原因，找不到張單了，其實收了了，指示是要這樣做，是要play 嗰條咁嘅宣傳路線啦，但係咧冇效用，已經係真係冇效用。我諗由五毫跌到三毫都似。咁就算佢真心嘅，我相信有可能好少部分係真心到咧，佢哋都要反省一下。喺到大是大非嘅問題裏邊，係咪仍然以內部矛盾作為先行嘅主導咧？香港人好明顯嘅睇得出嘅啦，就係話係我唔妥嗰啲泛民嘅政黨都好，不過喺呢個問題裏邊，一定要對付咗警暴先。呢、这個就係香港人本身嘅所謂大局觀喺度啦，所以大家要記住呢啲分化 L 啊，大家頭先喺個留言我都睇到，大家都知嘅啦，其實數曬出嚟，大家記住呢啲呢種言論，就算佢換咗第二個牌頭咧，係會繼續出現嘅。咁我分析一陣間，大家就係話佢點樣部署反攻呢樣嘢，大家要記住，唔好掉以輕心。咁大家記住啦，我哋而家咧就喺呢、这個FPS 咧就係新嘅一個嘅過數快支持我哋嘅26296402629640過數快支持我哋，我哋係需要大家支持我哋走過呢半年，我好感謝過去一路對我哋無論係行動，無論係金錢或者係呢個嘅集會遊行，同埋甚至係 用做一些實物出來給我們鼓舞鼓勵大家的人。就有聽眾就是在台灣寄了一批的藥膏，用中藥做的，就是專門貨那些出疹皮膚有問題的，就大家不要以為 很專業的，其實是有那些的一些專用的一個樽檸下面就會伸出來好像那些唇膏咁嘅，其實咁就咁搽落去嗰個皮膚嘅表面。咁當然咧，就係我哋自己都試過用過。咁咧，如果你係因為受到催淚彈嘅影響，係有呢啲咁樣嘅出疹嘅情況，或者你係希望即係對個皮膚有好啲嘅幫助嘅話咧，係我哋免費嘅。但係咧，就如果你俾我哋嘅話咧，你就寄埋一個回郵信封俾我哋，因為我哋費事再咩我。很多人說喂，城寨團隊去中大直播小心一點，其實我們沒有團隊的，是我和邝永孫兩個人的，其實所以呢就大家記住，為了減省我們的行政呢，就是你寫了一個回郵信封，貼一個郵票大約10元左右應該，我們就會寄上這個的藥膏給你。那呢就我們現在有的數目呢大約呢就是應該50支左右，那如果到停的時候我們就會告訴大家。咁大家記住啦，如果你係需要嘅，先至嚟索取呢個嘅護膚膏，咁係用中藥做嘅一個護膚膏嚟嘅。咁我用過又唔會敏感又成，但因為邝永孫都有皮膚有問題，因為喺中大之後皮膚有問題，咁所以咧就佢都有搽呢個藥膏。咁另外咧就我哋會同臨床心理學家所講嘅呢個和你傾啊，呢、這個即係。情緒精神輔導的 workshop 咧就已經埋尾啦，咁好快就如果一落實個細節就會公布，咁大家可以報名嚟參加。呢、這個亦都係我哋希望回饋翻聽眾啦、支持者啦、或者會員啦等等。冇嘅，因為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就係、是、大家盡量做到幾多得幾多，咁就可以嘅，可以用 FPS 支持我哋26296640。咁亦都係你用支票寄嚟又得咁樣。咁嗱，頭先我哋講過咧，就係跟住嗰個面對嘅局勢會係點咧？第一，大家唔好以為中共會正面回應，或者好似 CNN 講，大家展開對話。我嘅判斷絕對不會。你睇今日嘅文匯大公，全部都係諉過於人，又話佢哋不公平嘅選舉啊，受到不公平對待啊，辦事處俾人破壞啊，又話啲中學生去排隊啊，阻住啲老人家，可能個別一兩個票站，但你話全港性？昨天我們看過了，有什麼不公平呢？有的話那些左佬那些群眾藍絲跳出來了，是不是？所以這個就是諉過於人，沒有反省，完全沒有反省，根本就不肯面對這個警暴，因為警暴後面就是政法委嘛，那怎麼可能面對警暴呢？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後面就是好了，所以唯有就是賴賴這樣賴那樣，跟著就搬龍門，然後什麼？現在已經是準備緊用 negative campaign 負面宣傳去抹黑未當選宣誓的候選人，大家所以一定要小心，很關鍵的這兩個禮拜是很關鍵的，因為負面宣傳這些東西就是他們的強項，他不會承認自己的錯的，其實他只會 是你錯，中共執政黨這麼多年大家都知道了，將全國帶入去災難裡面，文化大革命、大躍進、反右等等，全部30年見證，由49到79呢30年，係冇樣嘢係做得正確嘅。但係錯係邊個？美帝咯、蘇聯咯咁樣，唔係佢自己錯，所以係冇得改嘅啦。其實呢樣嘢，香港人要放低呢個幻想，丟掉幻想，準備戰鬥，就係咁嘅意思。唔好再幻想我哋咁多人投完票，建制派大敗，中共就會回應呢個五大訴求。絕對不會，我再講一次，絕對不會，只會繼續分化。繼續分化的方式是點呢？頭先我講啦，就係話一方面做負面宣傳，去揾一啲人嘅黑材料。第二係咩呢？就係、是、宣傳區議會無用論。嗱，你見到嘅白票論唔掂，射落海唔掂咩？你係宣區議會冇 Q 用嘅，對家嘅一箱一箱票印好曬噶啦，選舉結果係假嘅。你當你知道以為個選舉結果佢會做票嘅，咁你咪唔去投咯。好啦，個別選區係有呢啲問題，睇到嘅藍田係咪呢個要從呢個選舉情形去處理？藍田點解我話佢唔敢大規模造假呢？係因為當你 去到票站里面经过咁多手嘅 EO 公务员，因为嗰啲票站里面嘅工作人员呢好多都係中下层嘅公务员嚟嘅。喂，好多係黄嘅，其实係。你点搞啊？你点样可以，除非你所有票站由军警把守，由军警去做呢个嘅票站里面嘅工作人员嘅咋。如果唔係你咁样大規模造假係唔得。好啦，佢用乜嘢方法呢，就係跟住之后一段时间。他不會用文匯大公來做的，他會由所謂的非建制陣營裏面的 KOL 宣傳這個區議會無用論，就是說沒有 Q 用的，就是做蛇齋餅種這樣。所以一定要應對這件事，我覺得是正面去應對 這種計分化論，計這個白票射落海之後的 another step 了。第一步我覺得一定要端正區議會的制度先，否則很危險的。其實為什麼？因为他调返转了，现在建制派就会金睛火眼及住你，因为现在是民主派在地区執政，大家 認清楚这个现实情况。你執政就你有责任，建制派是已经变成反对派，他就会金睛火眼及住你，行差踏错哪一步，就通过他的 TVB 啊等等这些宣传机器将他无限扩大，然后变成你看头发文就是这样的啦，这个就是他们下一步要做的事，拖后腿，渗沙子挖长脚，拖后腿三大法宝。渗沙子即是什么呢？在区议会选举正副主席里面制造矛盾，是吗？收买一些没有政党背景，政党背景难收买的，其实因为他有个党夹着他嘛。但是 individual 的偽毒的有些乘机混了进去的，那些就会搞事了。那是什么呢？就是说滲沙子了，開始他未必說，你過來變難，總之就是，你得的你去選吧，這樣鼓勵你去選，鼓勵你去爭，是吧？那你變成區議會正副主席的選舉就變成第一個 negative campaign， 就是泛民不為市民辦事，而是只為爭權奪利，幫你寫埋個頭版都得，寫定踢爆了先，大家就免疫了，踢爆了先。所以記住，正副主席的選舉有定下幾個原則是很重要的，我覺得。第一是 seniority， 我覺得是現任的，做過的，做過區議會的，知道，因為區議會裏面的你要面對的很多是那些地區管理委員會，即是政府的部門在地區的辦事處的阿頭，包括警隊的分區指揮官，這些是你要懂得跟他們玩的，這班友不是靠衝的，因為你已經在個體制裏面，體制裏面有很多資源可以調動得到的，用得到，是不需要再靠這個許智峰的年代。許智峰為什麼要衝？因為個議會裏面是控制在建制派手上嘛，所以他才去衝擊那個議會嘛。現在不用，我 call 你來開會，告訴你叫你怎麼做事嘛。所以我覺得在主席選舉裏面是要有一些給香港的市民投過票的人都知道的一些原則，去哪一些人去參選。第二，可以容許一個的裏面的協調不到的初選制度，哪一個有志於參選，就是由那個區的區議員自己去互選，一個是最公道，我覺得是互選政府主席，是吧？當然你可以說，我就算我素人都我都想做，那你有人支持你的就可以，是吧？這個是一個訴諸制度。今次你要記住，點解泛民會 landslide 咁贏咧？佢輸咗五十幾席，有好多就係咩咧？協調唔到啊！譬如郭偉強點解逃出生天咧？真係即係晾住嚟抌嘅，我都係呢個俾呢個公察會走逃出生天，就因為互冚咧，又係兩邊嘅人互冚。沙田爭一席就係兩邊互冚，係嘛？當時我記得我自己支持嘅一個即係以前嘅周刊嘅同事，最終我都同佢講，我話接受一個初選嘅體制。初選輸了之後，支持翻代表第一城參選的那位候選人，咁事實上是做得到，我係好高興其實，因為呢個就係你睇到大家所謂嘅大局為重，而唔係以私利為重、個人利益為重。好啦，如果係咁樣嘅話，除咗喺區議會正副主席裏面盡量減少呢啲被對家挑動之外咧，第二就係端正區議會變成利益輸送的一個咁樣嘅體系，因為由1997年之後，實際上已經爛透了區議會，在建制派長期執政下面，核數處核個數， 入去審計呢個柯創盛觀塘區議會自己批自己。呢、這個劉江華係乜 Q 都唔做嘅，其實係係咪唔去加強嗰個監督？所以第二步入去嘅要將過去，特別係上兩屆區議會，再翻查翻所有有冇咩違規嘅行為攞翻曬出嚟，唔係政治清算係咪？如果犯法嘅當然要報廉記啦，唔係政治清算，係要糾正翻所有嘅錯誤，將佢回復翻一個公眾可以接受嘅透明度，擺喺陽光下邊。廉潔嘅係咪？杜絕利益輸送，因為點解啊？因為當你十七區都係由民主派控制嗰陣時候，將來利益輸送嘅指控就唔係建制派，而係四年之後指控呢個泛民民主派。所以第一步開始一定要企得好穩，扎個馬要扎得好穩先。如果唔係嘅話，行落去就甩甩流流。你有幾好嘅政策建議都好，都會被對家指為你利益輸送嘅。所以呢個馬步一定要扎得穩，所以我就話，除咗正副主席選舉之外，第二步就係要端正成個區議會嘅呢個廉潔風氣，杜絕佢作為一個眾票賄選利益輸送嘅一個集團。民主派嘅素人好，政黨好，係唔需要用區議會利益輸送嘅方式嚟去眾票嘅，嚟去做裝腳，嚟去拉票嘅。呢個係建制派先至需要，因為佢哋嗰班人係冇理念嘅。全部只有利益嘅啫。好啦，當你斷絕曬啲利益嗰陣時候，我冇，你又冇，最好啦。咁你咪睇下邊個掂咯，係嘛？咁啊，我成日都講噶。如果你見到嗰啲所謂嘅咁慘，俾暴徒懲罰，係嘛？嗰啲嘅藍店，點解你見唔到門口有人排隊嘅咧？美心西餅點解冇人排隊嘅咧 ？Starbucks 咖啡點解冇人排隊嘅咧？優品360點解冇人排隊嘅咧？係嘛？富林酒家點解冇人排隊嘅咧？因為他們不是講理念的嘛，是講利益的嘛，是收到利益的，你要他付出才不會啦。所以端正了區議會作為一個利益輸送的一個這樣的賊鬥之後呢，實際上呢就即是斷了他們這種這樣的將來的米路。你拿回之後你改嗎？有難度的，其實好了，這個第二步。第三步，我覺得好多時候政黨入到去咧，佢有嗱區議會嘅體制係咁啦，佢有一個叫地區管理委員會，叫做 District Management Committee 啊。咁我喺政府裏邊我都初步了解過，其實佢亦都而家準備加大個權力，俾呢個地區管理喺呢個公共衞生啊、場地嘅運用啊，甚至一啲所謂嘅地區嘅一啲嘅福利啊等等呢啲嘢，係比區議會嘅自主性係多咗嘅。咁所以呢個 District Management Committee 係緊要嘅，其實。而呢個 District Management Committee DMC 嘅阿頭咧，就係當區嘅呢個民政專員啦。本來喺我入政府個工作嘅年代咧，就希望下放個權力俾呢個 District Officer， 就叫做地區小特首，就地區問題地區解決，就係咁嚟嘅，就係由地區解決，就唔好上到去中央政府嗰度。好啦，佢就下放咗落去呢個嘅 District Officer 嗰度。咁所以咧，呢個 District Management Committee 咧，就係下邊咧就係其他嘅部門啦，譬如康文署啊、食環啊。警隊的分區指揮官啊，教育局的呢個地區教育主任啊等等，全部都是在呢個 District Management Committee 裏面，而區議會的正副主席都是，所以正副主席是很重要的。你要跟呢班咁樣嘅政府執行部門的官員咧，同佢鬥嘅要，又合作又鬥爭，你不能夠全面同佢鬥爭，因為你又要靠佢做嘢噶嘛。其實，如果大家對著幹嘅話，佢亦都要抵制你嘅，你又要擁得喐佢，又要擁啲新嘢。为什么公务员会跟这个建制派变成一个利益集团呢？不是因为政治信念的，大家以为、哎、公务员没有腰骨被共产党渗透才不是。我觉得我认识很多的 district officer 都是 AO 来的，因为他们觉得很简单，就是地区里面如果做 one off 的拨款是简单很多的，即一次过性一次性的拨款。现在整个特区政府中央都是这样的，一次性拨款就是说蛇仔饼种，我给你钱你去搞中秋彩灯会，你就派500個福袋咁樣，佢未必係話諗住咧去 benefit 呢個民建聯。問題呢種咁樣嘅撥款方式，對佢嚟講係最唔煩惱啊嘛，佢唔使跟 policy 啊嘛，唔使同說服下邊我頭先講嗰啲咩消防啊、指揮官啊、食環啊、康文啊、衛生啊嗰啲地區辦事處嘅阿頭啊嘛，所以佢咪最過癮咯，就係派 one off 咁派。 但是如果你泛民入到去你要改变的话，你正正就要断了这种这样的地区福利主义，将啲钱唔好就咁 one off 咁派，用系咩啊？用喺长期嘅地区嘅政策嘅改变，嗱推动呢样嘢系困难，但系呢样嘢系真正 sustainable 可持续地改善嗰个社区，系嘛？呢个就系长期嘅工作，短期工作要做咩呢？如果攞到正副主席宣誓之后，全港十八区区议会 move 一个 motion 系要五大诉求，呢个系我嘅要求，我相信亦都好多香港市民嘅要求。是用十八區區議會的主席的 capacity 去 move 這個動議之後去約見這個行政長官，正式要求五大訴求，體制裡面要求你五大訴求，講明幾時幾月幾日答覆，如果不答覆的話會用什麼方法去反制，這個是重要的。我覺得所謂和勇不分就是體制內體制外大家向著同一個目標去走，而不是說我入了體制內之後我又做 B， 你喺體制外就做緊 A， 所以我話長遠，頭先就係我講嗰種，要建立一個清廉嘅區議會，要講地區嘅政策，而唔係講蛇齋餅種，唔係講一次性嘅撥款，唔係撥落去嗰啲嘅中秋彩燈會、聖誕彩燈會等等去派福袋啲咁嘅嘢嗰度。呢個係長遠四年要做嘅嘢，但係入到去即時要做嘅嘢，因為而家仍然喺個運動當中，唔能夠脱離嗰個運動，我覺得。所以除了剛才我所說的通過這個五大訴求之外，第二是什麼呢？一實通過了，其實全部都是泛民的嘛。第二是什麼？就是要求分區指揮官來解釋，我不用跟你這個鄧炳強說，是吧？沙田區議會我不知道中大是屬於誰、馬鞍山分區應該是屬於，如果是沙田區議會還是大埔區議會，就召集當日馬鞍山指揮官嚟解釋中大事件，所有有個警部入去嘅太古城、東區區議會、將軍澳區議會，地區問題地區解決。你警察、防暴警察入去地區裏邊嘅居民嘅屋苑、商場裏邊滋擾居民，就由地區去解決。呢、這個就係頭先我講和勇不分、體制內體制外嘅結合啦。呢、這個係。呢個係短期要做嘅嘢嚟，除咗今日去理大之外，後邊後續嗰啲嘢先係緊要，所以最重要 keep 住個位，一定要俾警察挑釁都好，千祈唔好被捕啊、起訴啊等等呢啲咁嘅嘢，一定要 keep 住個位入去做嘢。選舉目的就係去體制內做嘢。如果你四年之後，我同阿 Lance 都咁講，要做出一個唔同嘅面貌地區。俾大家居民係感受得到，因為今次係第一次民主派在地區全面區議會執政，係有史以嚟，所以我話我哋寫緊歷史就係咁樣咁嘅意思。唔單止係300万人71% 投票率，我相信呢個係歷史記錄嚟㗎啦。下一屆立法會都未必去到呢個咁嘅歷史記錄，但係我哋要利用呢個歷史嘅記錄去創造一個新嘅記錄，就係、是、我哋全面喺區議會執政嗰陣時候。可以有更加多的地區的建設，不是再是那些小白象工程，全面將那些已經準備上馬的小白象工程全部殺停它，是不是那些不能避雨亭啊等等那些東西已經不可以再犯這些錯誤，就算是工程是地區工程都好，是做一些長遠可以活化社區，令到社區有活力，是可以再生這個經濟活力或者社會的活力。社會活力是什麼呢？就算是那些設施不是貨什麼自由行啊，外面那些這樣的音樂噴泉啊，這些什麼東西，那些不是貨居民，居民只是想跑步或者觀塘，是沒有人要去看那些音樂噴泉的，是大陸佬才去看的，是不是慢慢將它扭轉過來，那些設施本身是惠及居民的，看清楚過去哪些設施被人搶了去起樓，然後去補救一些的要有的設施。第三，我希望做到的 work fair， 我經常都講過由區議會去 create 啲 job 出嚟，呢啲 job 係咩咧？係 work fair， 係喺翻個 community serve 翻 community 裏邊嘅人，唔係再由錢俾咗民建聯，由民建聯變成佢嘅 service， 然後變成佢嘅選票咁樣嘅循環，而係真係去請一啲嘅年青人喺區裏邊用一個嘅 work fair 嘅方式，唔係 welfare， 係要工作嘅，可以係探區裏邊嘅老人家。可以是跟我們看醫生等等很多這類的 workfare 的 scheme， 在 國際社會裏面是可以參考，在北歐有很多的其實這些，所以要有聽聽。我剛才做節目之前就跟李達寧即係敢怒敢言和陳劍青都討論緊，我話要多啲 advocate 呢啲 policy 之後咧，喺全港嘅十八區裏邊去 lobby 呢啲區議會一齊去推行，呢個從來係冇發生過嘅，只有政府逼佢哋一齊通過呢個支持送中修訂就有，但係由民間呢邊唔係由政府，然後 initiate 一啲新嘅政策或者規劃的措施或者場地管理的方式，那後面要什麼呢？就是你由個別政黨去 advocate 是不行的，其實所以最好是什麼呢？是由一些民間公民社會的 think tank， 譬如陳劍青他們的本土研究社，就是一個長期在土地供應裡面很多的社區規劃裡面是給很多意見，也要生多一些這些地區性的一些的 think tank 出來，是由他們去俾意見，可以由公帑資助噶。你問我，絕對冇問題噶。好過攞嚟做蛇齋餅粽，好過攞嚟做中秋彩燈會，係咪？資助呢啲地區性，每一個區議會，係咪？我唔需要話明乜嘢黃乜嘢藍都唔分，由大學裏邊嗰啲研究人員去 provide 意見俾區議會，去點樣做？唔係再由官僚嘅程序去控制區議會嘅資源運用，呢、這個好緊要。因為對官僚程序嚟講，我頭先都講過。他們最想是什麼呢？就是民建聯那種模式。所以他們是一個，為什麼會變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呢？就是因為第一，他們做得最少事，最少煩惱，不用去說服其他部門做任何的事。總之撥了一塊錢來去搞搞個活動，那個錢去了哪裡他也都不用理，總之填了表符合他們所謂 paperwork 的要求，那就搞定了。這樣我們不希望將來的區議會會是這樣。到最後一步，我覺得就是離開區議會之後，他作為一個的三層兩層架構，現在不是三層，兩層架構裏面其實他有幾個政治功能，就是第一，就是當然就是立法會選舉超級區議員五個，還有一個互選一席的立法會，劉國勳死了那席就沒有了，就跌了下去泛民那裡了。現在剩下是什麼呢？就是117席的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就會由泛民拿了，因為過半數了嘛，在九龍區議會和新界區議會、香港島區議會全部過半數，攞曬117席。咁個後果係點咧？我相信北京而家就喺度研究緊啦，點樣拆掂呢壇嘢？直接影響嘅，我覺得係咩？就係、是、林鄭月娥明年初一定會落台，因為中共喺行政長官嘅選舉操控裏邊嘅力量正在大幅減弱。我不是嚇他，亦都不是自嗨，這個是事實。很簡單，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1200席，未有雙普選之前，你都要被迫要去接受一個這樣小圈子選舉。好了，小圈子選舉我經常都說就是 less evil 而已，因為不能選你耳熟的候選人。譬如我耳熟梁家傑，我耳熟李柱銘，我耳熟這個梁天琦都好，沒有辦法給你這樣選，因為未到雙普選都要接受这个这样的鸟笼式的选举。但是鸟笼式选举里面，我们只可以达到一个目的，就等于区议会选举一样，我们是要阻止民建联工联会继续作恶。在行政长官选举里面一样，是 less evil， 我们要揀一个不可以这么阻，不可以是由中联办dictate的候选人。送中修例之所以出现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到整个所谓建制里面都是由中联办dictate了。以往其實不是這樣的，我自己由80年代看著區議會選舉，跟著到91年參與立法局第一次的直選助選加入港同盟，然後看著那個議會的變化，政治力量的對比的變化，是2012年之後就全面赤化了。建制派不等於赤化，是兩樣東西來的。自由黨是一個很明顯的代表來的，其實自由黨的赤化就是代表本地工商界全面向共產黨跪低，這個就導致到當他硬硬來的時候，根本就沒有建制力量可以阻擋到中共的極左政策，而導致到六月到現在這個香港陷入一個這樣的慘況。是香港人出來 defend 香港，現在不是那些垃圾精英，是香港人 defend 香港，在國際在本土社會的層面。所以一定要在行政長官選舉影響就是什麼呢？當泛民在選委會裏面現在320席左右再選的話，我覺得一定不止現在的氣氛。就算你說兩年之後選都好， 都唔一年之後選都好，都唔止呢個咁樣嘅組合啊！喺千二人裏邊，三百加啊嘛，上次三百 plus 啊嘛。咁呢個組成係點嘅咧？就係、是、教育啊、醫療啊，所謂專業界別啦、啊，攞曬嘅啦，差唔多。咁啊，剩翻就係嗰啲漁農界咧，佢最大嘅票倉。咁我估都會賴嘢嘅，其實咩中醫界嗰啲都會賴嘅，佢哋都會攞唔曬，包括宗教界都好，都會崩盤嘅，因為實在太撲街啦，佢哋商界啦咁樣。咁商界當然就係幾大財團嘅影響力最大啦，四大地產財團加埋我諗100票到啦嗰度。實際上你諗下啦，即係話紅色嘅影響力大幅減退，即係話佢控制嘅選票係冇辦法去 deliver 到601票而家。點解啊？因為以往區議會就係佢最大嘅票倉嚟嘅。因為佢攞曬117啊嘛，咁所以佢加四，佢實際上控制到400多票，再加117，咁咪再加埋本地商界咁咪夠咯。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咁啦，如果泛民喺選舉委員會嘅選舉裏邊係攞到400席，再加117，即係話泛民已經去到超過500席，當選係要幾多？係要601票嘅啫。梁振英咪689咯，689啫嘛，佢都係。好啦，面對一個咁嘅局面。北京仲可唔可以推出極左嘅候選人出嚟咧？喂，佢一定要問嘅喎。問第一，首先要問佢，當然唔係問我哋泛民接唔接受啦。佢要問香港商界接唔接受啊？如果唔係，佢淨係靠中共共產黨嘅鐵票，佢 deliver 到咩？好啦，當香港商界話：喂，唔係，我支持曾俊華嘅。喺2022年嘅話，曾俊華再同林鄭月娥選，曾俊華就係特首嚟噶啦，因為李嘉誠後面支持曾俊華啊嘛。咁如果泛民選擇 Lesser Evil， 佢有500票，本地商界 deliver 嗰80票到100票，加埋就夠贏，係唔需要你中共支持邊個？呢、這個先至係嗰個骨牌效應，因為特首嘅權力大到咁，即係話佢要推出一個中間嘅候選人。所以我點解話曾玉成係 campaign 緊就係咁嘅原因，又特赦又入理工。因為老狐狸睇得穿係咩呢？就睇到中共已經冇辦法再完全用一啲嘅極左路線嘅人，佢一定要向中間靠攏，因為咁樣唔單止現實形勢比人強啊，佢都要希望建制派出到升天啊！如果佢唔係向中間靠攏嘅話，但係短期佢唔會，我覺得短期只會更強硬，佢會推到明年開始。點解呢？因為佢睇到啦，林鄭不落台，立法會選舉大崩盤。如果失去埋立法會，好多人話唔係喎，立法會裏邊俾嘅代表就係、是、事實上佢攞41%，佢可以攞翻40%嘅直選議席。如果係按比例代表制啊，但係佢失去咗一啲功能組別同埋超區，可能再損失多一席。其實大崩盤係出現喺功能組別，只要嗰啲唔一定要黃，係淺藍佢都搞唔掂。我話俾你聽，即係話多幾個石禮謙佢都搞唔掂，點搞啊？所以佢會失去埋立法會嘅控制。如果林鄭不下台，所以林鄭月娥明年兩會下台，這個我覺得已經是 writing on the wall， 寫在牆上的，其實已經是會不會早一點呢？其實現在就來12月了，其實還有幾個月，是吧？中共就看完這幾個月會不會再有街頭衝突，會不會再上街。如果不是的話，就最快就是明年年初。為什麼？因為他一定要這個人開始 running 嘅話，要和緩個局勢，由佢去和緩局勢，俾個 honeymoon 佢。如果唔係嘅話，佢面對一個咁大嘅風險，如果嘣一聲2022先至跑出嚟，宣布佢中共授意屬意佢去，泛民協調到本地商界拱出一個共黨嗰個會輸嘅，其實係。如果係咁樣嘅情況，中共嗰個會輸嘅，所以佢一定係會事先已經 engage 咗商界啦。你話邊個啦？問下你嘅意見啦，問下美國佬意見啦。哦 ，Norman Chan 啊咁樣，咁啊，大家都可以接受咁樣。問埋泛民意見，一定係咁玩法。如果唔係，嘣一聲爆出嚟嘅話，佢夾硬扭，佢扭唔到啊。其實梁振英嗰屆佢仲扭到，但係已經好問啦，得翻689票，已經好問啦。其實係係嘛？咁你諗下，如果佢今屆咁樣扭法，已經冇咗117咯喎，689-117係幾多？得翻500多票嘅啫，呢個就係中共實際上控制到嘅票，就係689。因為李嘉誠講到明，當時佢係投唐英年噶嘛，佢自己喺呢個選舉之後出嚟講噶嘛，即係689-117，中共可以控制到嘅就係 572票左右左右，更少，因為泛民會攞得再多啲，唔止300，係會再攞得多啲。實際上已經失去咗一對行政長官，咁你不如直選啦。到你小圈子都控制唔到啦，除非你就話以後唔選嘅咧，取消埋行政長官選舉啦，咁啊向國際交代啦，自己一國一制啦，啊另外一個玩法。如果唔係嘅話，你倒不如就係放直選，我覺得，因為實際上你小圈子都冇辦法。你問我到去到咁嘅局面，小圈子選出嚟嘅特首，隨時同直選嘅特首選出嚟係一模一樣嘅。嗱，乜嚟到？你諗下好簡單。如果個選舉係林鄭月娥對曾俊華，泛民呢邊可能出梁家傑咁啦，假設或者Audrey 余若薇咁，三個對選，選出嚟嗰、那個就算一人一票選出嚟，好大機會都可能係曾俊華，因為佢攞到個所謂嘅中間最大嗰個嘅即係主流。但係泛民幾時可以有機會喺直選贏到呢？就係當佢喺區議會執政做出成績來，市民對於泛民民主派嘅人喺地區執政係有信心啦。呢個同台灣走過嘅路一樣。我記得我當年90年代去台灣考察黨外運動，佢哋成日講宜蘭經驗，宜蘭經驗就係因為民進黨出咗一個叫做陳定南喺宜蘭執政，然後將呢個宜蘭經驗全個台灣推廣。是變咗改變咗好多台灣人對於反對派執政嘅信心啊嘛！嗱，你話我痴人說夢又好，乜都好，我唔希望最終一日開放普選嗰陣時候，市民投咗去保守派嗰度，因為佢唔信你反對派有執政能力。嗱，呢個就係我哋今次呢四年嚟一個最大嘅考驗。大家要睇短，亦都要睇中，亦都要睇長。短當然就係喺個運動裏面，我都講過，選舉之後仍然喺個運動裏面，點樣去查警部，點樣去推進五大訴求，用區議會嘅 capacity， 點樣 create 一個更大嘅政治壓力俾林鄭跪低，逼令調查警察，係咪？但係我都知道其實已經血債累累，就算獨立調查都不知從何做起，係咪？只有一九警廉衝突嗰種嘅特赦模式，如果係嘅話，只有嗰種模式，兩邊都係特赦嘅模式。呢、这個就係短中要建立一個良好嘅制度喺區議會，斷絕咗區議會作為利益輸送嘅嗰個嘅渠道。呢、这個係職責嚟嘅，我覺得制度建設係我哋應該做嘅嘢，制度先至可以保障到香港人嘅權利同埋自由，係嘛？令到嗰啲分區嘅 district officer， 而家最好笑啊！嗰啲佢哋係咁放 TG 嗰啲友仔，俾佢搏嗰啲友仔，好快就會坐喺嗰、那個。叫做咩啊？分區滅罪委員會嗰度向嗰個分區指揮官問責噶啦，佢哋冇諗過嘅，其實係仲喺度打佢打過之前打緊嗰啲人啊，有幾個噶？北角嗰個仇，我成日都好難讀個名嗰、那個女仔，係嘛？咪就係俾佢打嘅咯。你諗下呢個就係選舉帶嚟嘅改變嚟嘅，係係嘛？你要鋪鋪自己節制自己，而家就睇到啦，個政治力量要發揮出嚟。體制內、體制外要發揮出嚟，無論我哋對個工作嘅方向係一致嘅話，無論個步伐幾唔同都好，大家記住都係自己人。自己人嘅話係唔會互屌嘅，唔會叫你殺自己人，唔會叫你投俾對家。喺選舉裏面叫你投建制派嗰啲，一定就係撲街嚟嘅。我唔講話鬼唔鬼，如果喺選舉裏面叫你投民建聯、叫你投建制派嗰啲，一定係唔使諗噶啦。我話俾你聽。係嘛？唔需要論據嘅，無論佢嘅論據堆砌成點都好咧，佢嘅結論就係話俾你聽，其實佢就係民建聯、工聯會嘅人咯。嗱，呢個今次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公民教育嘅過程。另外，分區教育叫嗰啲教育部門嗰啲人咧，唔使楊潤雄啊，係嘛？地區嗰啲嘅教育主任嚟啊，係嘛？點解嗰啲防暴警察入學校嘅？係嘛？點解著住校服俾人咁樣搜身嘅？點解你教育局唔出聲啊？撲你個街，係嘛？呢、这個就係奪取咗權力之後，要好好懂得節制地去運用。對於擇善固執，對於公義嘅嘢，唔介意去到盡。真係對於公義嘅嘢，唔需要因為要討好個 district officer 呢個分區專員，要討好呢個劉江華。劉江華你嘅敵人嚟嘅，其實佢只會咩情況底下會屈服呢？就係當佢冇辦法同你鬥嗰陣時候，先會屈服。 大家想到下一屆的民政事務局長怎可能還是左派的人做啊？如果政府要管治的話，起碼都要找一個中間派的人做民政事務局長啊，整個政府的內閣都要全部改變啊，葉劉怎可以再做這個行會？你看看行會裏面幾個所謂的聲稱中間派的人沒有議席啊，湯渣華民主思路變成民主死路，一個都沒有，葉劉零席，新民黨啊，大家聽過我做節目都知道，我說首要一定要懲罰新民黨，結果這個就是我自己最大最大的勝利，更加大過這個城寨裏面的主持人當選，是葉劉零席，陳家沛大敗，整個黨瓦解啊，根本何來有錢啊？喂，你說不想瓦解啫，你後面的老闆呢？那些中資企業捐錢給你是為什麼啊？是因為你有議席啊嘛，當你沒有議席的時候，我為什麼要買你啊？全部瓦解啊，其實是。那你想想，下一屆政府要找做這個行會要找哪些人，還可不可以是這些人？是不可能。還可不可以由中聯辦去dictate哪些人入去，哪些人去做局長，哪些人拿 JP， 還可不可以啊？北京自己要想清楚啊，今次的大敗仗是過去中聯辦倒行逆施2012年到現在的結果來的，是僭奪了特區政府的權力，然後按照他們這些這麼低水平的管治手法，是嗎？由地區開始到中央政府到立法會去全面滲透入侵，是導致到送中條例的推出，然後一鑊過搞到這樣。22年來黃大仙區議會全軍覆沒，從來未試過的，從來未試過的。如果習近平所講的要講治理水平的話，首先要搞定的就是中聯辦在香港的治理水平，為什麼會搞到這樣？這個責無旁貸，這個不是什麼街頭暴力、止暴制亂，什麼都沒有關。如果他不是起用一些何君堯的人，不是要在立法會裡面連少少自由主義的自己的主張的石禮謙都要誅殺，連李嘉誠都視為這個曱甴王要追殺，不抽不講的，這些就是極左咯。如果香港不糾正這個極左的路線，出年立法會選舉大家坐在這裡等贏都可以，是吧？沒得談的，其實這個是。所以很多人說林鄭下台，林鄭下台之前是中聯辦主任下台，是港澳辦主任張曉明下台，王志民接任沒多久而已。這個局是一路由張曉明一路在2012年到現在這七年來的大敗局，中共在香港的大敗局。我都說一是你軍管，是吗？军事独裁政权，新疆咁样整个陈全国去军管，得唔得咧？唔得。点解啊？因为美国佬有 stick 喺香港，佢会俾你咁做咩？唔得。你仲要阿里巴巴嚟集资嚟上市啊嘛？如果唔系，点会咁多国际资金去认啊？听日上市阿里巴巴。好啦，你唔得，你只要形势比人强，你就要接受呢个现实。今次香港人，我哋唔系乞求北京去同我哋和谈。而是我們用我們的力量，我們的意志，七成的投票率，大佬你問我，是匪夷所思的，真的。大家不要妄自菲薄，說我們一無所有，七成的投票率是真的匪夷所思。300萬人出來投票，410幾萬登記的選民，有300萬人出來投票。是我們的意志是堅持到今天的，其實是用。你說國際社會幫我們，那些政府是多麼糟糕，大家看看。是不是啊？歐盟政府、歐盟那些、德國政府，是不是？個個都是為了跟中國的利益，不斷去北京握手簽約、簽商業合約，對香港根本就口惠而實不至。半年來奮鬥的美國人有幫，美國國會民主共和兩黨有幫，這個是很清楚的，香港人看得很清楚。美國的傳媒有出力去幫，英國的傳媒 BBC 這些有出力去幫， The Guardian 等等這些我們都看得到，但你看看其他的政府的行為，是完全特別是英國政府的行為。如果是麻煩快點推出馬格尼茲人權法，去懲處那些警察，懲處保安局長李家超，永世留在大灣區，這個還勁過無間地獄的詛咒，我告訴你，永世留在大灣區。 系嘛？对于呢啲咁崇美崇英，将啲仔女拱晒去外国嘅人，杨润雄啊、陈肇始啊呢啲伪知识分子，要佢哋永世留喺大湾区去揼骨啦、捽脚趾啦、捽脚啦去，系嘛？如果系嘅话，就要借住今次，今次喺国际上系绝对赢晒嘅今次选举，唔单止系因为个议席赢啊，而系 send 俾国际嘅 message， 香港人对民主嘅热爱，呢个系喺国际社会嚟讲系最拜嘅。要繼續在那個層面裏面去推廣，從而令到他們的傳媒對他們的政府構成壓力，甚至我們可以要求，如果有國際傳媒訪問我們的時候，記住我們要求，譬如德國傳媒訪問，我就要求德國政府通過他們的媒體要求德國政府支持香港人，有具體行動去支持香港人。台灣政府有的，有具體行動的，為什麼？那些大學收香港學生就是台灣政府的具體行動咯。其實很慘的，你打開那個的勝選的歡欣的背後，其實真的點止一殼眼淚，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樣都是喊過不少的，其實是幾公升眼淚的，其實不止一公升眼淚。但是我覺得我每一次看回那個 Pepe 歌舞團，我都會很開心，因為你當我傻又好，什麼都好，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有连珠，有这些 prepare the frog 等等，有很多这些。我看到何君尧今天我们 share 那个叫做什么，就是我都不记得了，邝永轩笑到咔咔声的，在这里只是唯有这样令到自己，就是我举例好像我们这个 Star Trek， 我小时候很喜欢看的一套、科幻的一个电视片集《星空奇遇》，就揸住个太空船，香港人就喺个太空船里边。其实嗰个太空船喺一个黑暗嘅宇宙里边，黑掹掹出边，究竟行去边咧？大家都唔知道其实，但大家喺个太空船里边，即系呢个 Star Trek 嘅太空船里边，就行到今日，每行一步，我哋 making the history。其实我哋写紧香港嘅历史。好啦，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再一次呼吁大家支持我哋城寨 FBS。2629640，咁我哋呢个和你倾嘅临床心理学家嘅辅导一出，可能听日就会公布俾大家点样报名。仲有，如果你想攞呢个嘅中药嘅孕妇膏出诊嘅，咁啊会邮信封寄嚟，免费俾大家。咁咧就系10蚊嘅邮票，贴一个10蚊嘅邮票会邮信封。咁我哋有50个名额，咁希望我哋之后可以有多啲嘅资源，嗰阵时可以亦都做多啲。今个礼拜三继续。和你跑，好多人唔記得咗。上個禮拜繼續跑，點解啊？跑到我哋唔需要上街為止，都要繼續跑。呢個係一個 group therapy 嚟嘅，呢個跑步唔係純粹係鍛鍊體能咁簡單。大家圍下路，傾下偈，拉筋嗰陣時傾下偈，分享下我哋嘅開心、唔開心嘅嘢。好多人話我哋今日每個星期一呢個節目就係一個叫做心理治療嘅節目。其实又不是的，我觉得有些真的是理性分析来的，不是我盲目地乐观。但我觉得香港的年轻人是很厉害的，他们那种的乐观，面对困境那种的乐观是你想象不到的。我在中大看到的，其实外面横风横雨吹雷弹连天的时候，他们仍然是有这个讲笑的能力的。好了，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大家一路以来对城寨的支持。也在节目结束之前再播一次这个的 Prepare the Frog 的这个跳舞，恭贺 Lance Gary 和吳凱欣的當選。Thank you.